怎溶解？寒风又在花还不开，有谁能够体会剩下美梦破碎的残缺？我一 让我想到春雪的时候，没想到真的找到这首孟庭苇的作品。春雪首次收录在1995年发行的音乐专辑《真的还是假的》当中。1998年，孟庭苇重新录音并且录制了 MV 后，再次收录在专辑《改变》当中。看来他本人还是很喜欢这首歌的。继北京市教委拒绝过道学区房之后，市住建委会同规划国土委也颁布了新政，治理过道学区房。新政严控住宅平房一间擅自分割为多间的行为，并明令规定平房的过道应该在不动产登记当中标注。新规将于4月10号生效。好音乐继续送出，马上请出 GS 听见。 我听见 想太多，蹦蹦蹦蹦，心动睁开眼睛就记得当下的强烈，又是灵光一闪而过，牛的也只苹果，我的念头不再啰嗦，现实间 收听今天的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 Nico。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路况信息。首先呢，看到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从抚尾路到宏康路有0.6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20公里。京港澳高速东向西，从青塔西路到小屯路有0.9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22公里。接下来我们看到城市快速路和环线的情况，四海桥北向南，从北四环西路到蓝电厂路有0.6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4公里。北二环西向东，从德胜门东滨河路到安定门东大街有1.8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9公里。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普通道路的情况。京密路南向北，从华夏地街辅路到万宏西路有0.6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6公里。玉惠东路西向东，从小营东路到鼎城路有0.6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6公里。北时段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今天呢是星期三，尾号限行呢是1和6。大家呢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时刻呢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我继续为大家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 KK 的音乐加点亮。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亮。 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暌违歌坛两年半，黄雅莉借由个人的全新大碟《说故事的人总掉眼泪》，化身说故事的歌者。十首歌，十个故事，从真实、平凡、朴素的人生小故事出发，分享爱、梦想、家庭。黄雅莉十年的成长，变成说故事的人。你我十年的时光，是故事里的众生。借他一个角落，聊一聊细碎的家常。种子音乐重金打造，用心打磨，2017年度大礼，只为好音乐打动人心。新鲜送上黄雅莉，闪闪的 闪闪钻石的泪光，最初到最后都是我，一路上最疯狂最坚强，难过时候最耀眼的武装，闪闪星辰的梦想，黑夜指引我就是爱，要勇敢要相信，要让你看未来闪闪发亮，让我走离开这所谓的天堂，就算受伤是走不去管别人的想象，路太远也太长，不想等别人来给我答案，现在起我做我自己的英雄，闪闪钻石的泪光，最初到最后都是我，是我努力过不一定就会有结果，那又怎样，那又怎样，从出发到现在只一个方向，追寻我自己的光，不想等 歌声讲故事的手工达人，不是好歌手。这首闪闪的特别收录的演唱会主题歌，当故事讲完，闪闪发光的梦还在继续。大新鲜乐团，他们拥有最具能量的表演，最具态度的表达。有人说这是一支具有永恒少年气的乐团，而时间仿佛也特别眷顾着这四位少年。他们携手走过的这些年，友情依然坚挺，梦想依旧炽烈。也许是这个特殊团名所给予的加持，最新锐 锐、最青春、最热血。大新鲜乐团用他们数年间的现场演出证明了这一点，这也使他们成为了内地极具代表性的独立流行乐团。此次大新鲜乐团受邀为 GIP 创作广告单曲 My Sky， 远赴云南丽江收集41种自然的声音，只为创作出独一无二的旋律。只要敢用你最特别的方式拥抱最爱，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自由侠。想先来听大新鲜乐团 My Sky。 咱们做的是常理之外的事，拜托束缚你的词，难道说黑洞总是美丽的眼睛是没想过生活可以是这样子，找到完美的诠释，终于能让世界变成想要的样子。每次出发心跳天窗找到世界的颜色，每个你一定都是独一无二的自由侠。事情说永远不能是这样子，吸收自然的器具，永远是为你演奏一段我的故事。我经过的沙漠就想要勇气，让我轻轻的放肆，去感受这一次就让我亲身索取。每次出发心跳天窗找到世界的颜色，每个你一定都是独一无二的自由侠。每次出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有氧训练能够增加你的运动消耗，当然对于制造你每日的热量窗口会有益处。但是如果你希望依赖它去完成这个任务，从而顺利减脂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当你在谈到制造热量窗口的时候，饮食永远是排在第一位，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重要的关键。因为你运动的越多，消耗的热量越多，你也就会越自然的去摄入更多的热量，这几乎就是人的天性，是非常难以抵抗的。你跑一个小时消耗的热量，一碗饭就能补回来，多吃了一碗怎么办？难道要再多跑一个小时吗？所以一定要制定好自己的训练计划，合理膳食，不要盲目单一的训练哦。 Keep running, let's go. I messed up for you. It's everything you don't do. When I like the other ones, I can't do what you want. God damn it, you're stuck. I could probably do for many miles. Never fucking with the good girls. She's a very bad child. Shining on for fools. I don't want to come home. I miss that. Sugar in my eyes. I think I'm gonna take the flight and come see you. And we can kick it to it somehow. So happy now, 一起 happy. 我们的世界里欢乐多到爆。I'm so happy now, 一起 happy. 女孩你别错过，今夜很美好。I'm so happy now, 一起 happy. 我们的世界里欢乐多到爆。I'm so happy now, 一起 happy. 真的像女明星，又亲切的像我邻居，一场 party 刻骨铭心，今天大家聚在一起，围绕那爱的抱抱，啤酒的泡泡，才开始唠叨说现在多糟，一天到晚对着电脑，再不出去玩就要变老，那繁华都是梦，多久没有出去疯，没有酒哪有肉，那得给我酒，说走就走，你没有妹就不喝酒，像个老古董在鸡蛋里面挑骨头，理由很多，别说跳不动。Tonight we party all night long. I'm so happy now, 一起 happy. 我们的世界里欢乐多到爆。I'm so happy now, 一起 happy. 女孩你别错过，今夜很美好。 演出结束，真正的秀才的开始。刚灯光开始亮了，好戏又要上。阿月说：“热狗，你喝起来快带，对不起，气氛有点僵，谁要一起哈皮？哈皮，你快来过这里帮我忙。这里是我的庆功宴，你要来就穿的轻松点，三男性女都来相见。哦，现在全部给我庆功宴，一起动起动起动起来，连空气里面都是嗨，把音乐吹到风景。We are ready to fly。这里是嗨嗨 life。”It's your captain Hubble speaking。 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你不要再玩手机，系上安全带，跟着感觉走。 感觉好爽，天色在泛黄，跌跌撞撞，人生本来就是这样，玩到早上，电话又在响，什么状况？或许好戏又要上场。 Easy come easy go， 或许有把锁在你心里头，当你拍着我的前头，这意思是说你要走，还是 no， 一直往前看，别回头，让你快乐的事情还很多，人生不短，必须尽欢。 We party all night long。 I'm so happy now， 一起 happy。 我们的世界里欢乐多到爆，So happy now， 一起 happy， 女孩你别错过，今夜很美好。 I'm so happy now， 一起 happy， 我们的世界里欢乐多到爆。 I'm so happy now， 一起 happy， 女孩你别错过，今夜很美好。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播 Nicole， 此刻你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路况信息。首先呢，我们看到高速路京藏高速南向北，从德胜门外大街到军民团结路有3.6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1公里。马甸桥南向北，从德胜门外大街辅路到建安西路有0.9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1公里。接下来我们看到城市快速路和环线的情况，北三环中路西向东，从北三环西路到北三环东路有4.3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1公里。北四环东路西向东，从望京西路到四元桥有1.1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2公里。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到普通道路的情况，东直门外大街东向西，从东直门外小街到东直门外大街辅路有0.6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5公里。安定门外大街南向北，从上龙西里东街到青年湖北街辅路有0.6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今天呢是星期三，尾号限行的是1和6。大家呢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的减速慢行，时刻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我继续为大家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们一会儿见。接下来我们进入 KK 的音乐加点料。 上午10:45，会有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路况之后继续回来，音乐加点料为各位精选好音乐和新鲜的资讯。据中国铁路总公司官方微博消息，4月16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整前增开动车组列车25.5对。运行图调整后，全国铁路开行旅客列车总数达到3615对，扩大了沪昆高铁、杭深线、南广、贵广、宁荣、京广等客流饱满线路的运力。为了配合此次列车运行图的调整，4月14号及以后始发的旅客列车车票已经于3月21号开始发售，具体的可以登录铁路官方微博、微信来查询，以便合理的安排行程，比如下个星期去英国和陈绮贞一起。 好，你收了行李，下个星期要去英国。好，遥远的故事记得带回来给我。我知道，我想要，却又不敢对你说，因为我已改变太多。好，你改了一个名字，也准备换工作。失了新的恋情，有一些困惑。我知道你想要，却又不敢对我说，因为你改变太多。 只怪那数不上的你， 薛之谦和黄龄合作的《来日方长》也是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推广曲，而这部电影昨天在香港举行的亚洲电影大奖上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最佳摄影三项大奖，这也是范冰冰继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后再次凭借《我不是潘金莲》拿下影后。范冰冰上台颁奖的时候特意感谢了导演冯小刚，称他为自己的伯乐和恩师，并感谢好友、家人和一直支持自己的影迷，恭喜哦。所以第一个小时的音乐加点料最后一首歌就来听范冰冰《飞鸟》，不要走开，待会儿见哦。 分开的一刻我已开始思念你，永不变的姿势藏在黑暗里，你握着我的手感觉是温暖的，松开那一瞬间全部都冰冷了，把忧伤埋进身体，灿烂的一面留给你，而我所有的美丽和透支的勇气只在我每次面对你。你是孤单的飞鸟，来自海中的岛屿，你冬天从哪里来，夏天就要回哪里去。你是骄傲的飞鸟，徘徊在我手心里，你带着短暂的甜蜜，留我在无尽余味中回忆。带走你所有曾经给我的快乐，把忧伤埋进身体，灿烂的一面留给你，而我所有的美丽和透支的勇气只在我每次面对你。你是

次徘徊在十字街头，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对的蜘蛛，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飞动。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飞动，跟着希望在 版本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更增添了一丝温柔，有时候温柔善良也不能随便乱给。日前在西安的一座天桥上，一名约60岁的妇女跪地乞讨，一名路过的女子给了她一袋麻花，谁知过了一会儿竟被乞讨的妇女扔进了垃圾桶，这种现象真是令人愤慨。职业乞丐的长期存在导致信任危机和大众的冷漠，让真正的乞丐无法得到救助。减肥一族都说三月不减肥，四月徒伤悲。近日有网友在微博讨论如何减肥，有人调侃道三月不减肥，四月像赵薇。随后赵薇看到微博不服，机智留言称四月是像我啊，瞬间逗乐了网友，并纷纷留言赞其机智。四月是赵薇的女儿，你说在她小时候赵薇有没有给她唱自己的歌呢？比如这首波浪。 天晴朗，那花儿朵朵绽放，闻花香， 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播 Nicole， 此刻你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呢，看到高速路平房桥东向西，从东北中路到姚家园路有 0.8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9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从右安路到东环路有 1.9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2公里。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城市快速路和环线的情况。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从黄四大街到安德路有 1.0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6公里。北三环中路西向东，从北三环西路到北三环东路有 4.3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1公里。最后呢，一起来关注普通道路的情况。京密路南向北，从东四环北路到将台路有 1.4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6公里。方圆西路东向西，从九仙桥路到将台路有 0.7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5公里。此时段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仅供大家参考。今天呢是星期三，尾号线行是1和6。行车在路上，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时刻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我继续为大家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 KK 的音乐加点料。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新鲜送上黑豹乐队新曲《干杯》全新上线，《干杯》再显摇滚风范，回归本源，坚持初心。黑豹乐队继2015年发行数字专辑《尽余欢》之后，时隔两年，带着摇滚本色再次来袭。两支先行单曲《干杯》《无畏》，摇滚内核不变，却真挚地将黑豹本质的日常和态度与歌迷分享。先听为快，黑豹乐队《干杯》。 生活是缘。 给作为30周年新专辑的预热作品，干杯是乐队的庆祝，给自己的庆祝，对生活的庆祝。随着预热作品的发布，新专辑也马上面世，黑豹在成立30周年之际将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作品，我们拭目以待，或许是一种新生吧。新生是太阳孕育出一个黎明，又放逐掉一个黄昏，新生是火箭被点燃升空的刹那。宫格用一首歌的力量，让走在新生之路的你和我可以永远年轻，令人羡慕。生命在成长，在嬉戏打闹，在唱着爱恋的歌，在最残酷的时代中坚持着爱，在黑暗的轮回当中让自己归零，重启，重获新生。搞不定的时候，记得还有宫格在这里，重来，跟我们一起闭眼再睁开，全新的天地。你好世界，和宫格一起新生。

I put in work, got that motivation, yeah. In love with green California Keyshawn. Hit the road, we can lose control. We can take it fast, we can take it slow. Oh, a year for you, I swear to Visa. Take you to the room, paint a picture, Mona Lisa. Started with a hello, nice to meet ya, I greet ya. I'm ballin' in the bitch, by your old man in the bleachers. We should just have fun tonight. Break the rules, it's alright. Smoking weed under the sun. The night is still so young. We should drink until we drop. 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夜跑成为部分白领生活的标配，跑完秀一下也是标配，这能让更多人从麻将桌解放出来，把人们从手机控中解救出来。自律与否会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饮食，包括运动，当然也包括学习和无休止的自我进修。所以现在有人说，你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你连冬天早晨起床都起不了，你连一天一次的跑步，一周一次的游泳都坚持不了，你如何有毅力去控制人生？有时候不是出身和才华，而是自制力决定了你的成功与否。加油吧 ！Keep running, let's go. Do you wanna ride, ride, ride in my falling, in my falling? Let the top back all the way, rolling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A, girl. Do you wanna ride, ride, ride in my falling, in my falling? We can turn up the radio,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girl. Do you wanna ride? For sure, you wanna ride.She wanna slide for show, we getting saucy, show, we getting high. Pull up, swag, hop out the wagon. Suckers gonna hate, but the ladies wanna rag. What you say, what you say, what you say. Whole team faded like John with the J. Cradle to the grave, and watch to the bank. Millions in the bank and the hundreds in the safe. Ain't nothing to a G, baby. Foreign sitting low, climb out the V, baby. Hey. Top back all the way, rolling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A. Now do you wanna ride, ride, ride in my falling, in my falling? We can turn up the radio,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It feels like Saturday, every day. I'm smoking loud and feeling so high.Turn up the radio.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Girl, do you wanna ride?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One, two, three, four. 痴痴的眼神锁定我，却怕咬一口这苹果。这是从你的爱生物，别当笔画和笔书，每个季节吃着爱火，别站在原地没动作。我只泄露一点线索，是谁为爱走钢索？ Get the dance started. I give you satisfaction. Why don't you take action?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大家好，我是主播妮控，此刻你收听到的是 FM 999路况播报。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呢，我们看到高速路马甸桥南向北，从德胜门外大街辅路到静安西路有 0.9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3公里。平房桥东向西，从东贝中路到东五环路有 0.6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4公里。接下来我们看到城市快速路和环线的情况，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 1.0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6公里。东五环路 北向南，从机场第二高速到朝阳北路有2.3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2公里。最后呢，我们是一起看到普通道路的情况，丰源西路东向西，从九仙桥路到将台路有0.7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5公里。东直门内大街东向西，从东直门南小街到雍和宫大街有0.8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5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仅供大家参考。今天呢是星期三，尾号线行驶1和6，大家呢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遇到拥堵情况减速慢行，时刻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入 KK 的音乐加点料。 上午10:45，会议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夜把三更呀 一首《映山红》继续我们的音乐加点料。苹果也出红色了，昨晚20:30，苹果官方通过线上发布的方式正式推出红色特别版 iPhone 7和 iPhone 7 Plus。 其实在过年的时候就已经很多人传言说苹果将针对中国市场推出红色特别版，这次算是印证了一个传言。硬件配置方面，红色特别版与之前发布的版本没有改变，只是配色更新为红色。这两款机型将于3月25号星期六开始在 Apple Store 零售店以及 Apple 授权经销商和特定的运营商的店内接受预约购买。同时两款特别机型将于3月24号星期五在全球发售，并于3月底开始在美国以及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货。不过红色版的 iPhone 7是否真的能够提振苹果的销量，还是要看市场的反馈。毕竟很多用户还是非常期待今年下半年的10周年版本的 iPhone。 你可以拿着红色的 iPhone 再穿着红色高跟鞋，蔡健雅的作品。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像我在柜子里的舒服，却又像风中摸不住，像树上散发的香水味，像爱不释手的红色高跟鞋。 OK， 各位不穿高跟鞋骑共享单车的朋友要注意了，扫码开锁上车走人，随时随地掏出手机就能够骑走的共享单车，最近几个月风靡全国的同时也被骗子们盯上了。除了冒牌二维码直接诱骗消费者付款的骗术之外，假冒共享单车网站和山寨的 APP 软件也需要格外的当心，骗子可以盗取受害者手机里的个人信息，甚至拦截网银、网上支付等短信的验证码直接